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这首歌应该再熟悉不过了，来自赵雷演唱的《成都》。这首歌真的好火呀，好多听众都特别喜欢这一首歌，可以说啊，是我们这档音乐留声机开播以来点播率最高的一首歌了，真的太多人喜欢了。《成都》呢，是赵雷在2014年创作的歌曲，由赵雷包办的词曲。赵雷经常在演出中现场演唱这一首歌，但一直呢都没有去发成专辑。成都慢悠悠又极具人情味和生活气息的感觉，让赵雷特别喜欢这座城市。成都呢，因此成为赵雷热爱的第二个故乡。出于想表达对成都的记录和留念呢，赵雷创作了该曲送给成都的情歌。2017年，赵雷推出了两会版的《成都》，用以献给每个行走在春天里的中国人。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也希望每一位听众都参与互动当中来。 安慰及疑问偷偷的在身，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刚才一位听众叫 My Name S 里点了一首《活着》，来自郝云的演唱，把这首歌呢也送给现在在路上的每一位听众朋友。 看着地

洗脑记忆，忘记当初为何在一起，忘了你。到现在还爱你，偶尔还会想你，只要你幸福我祝福你。回忆多么美丽，也已成了过去，心像一座荒芜的废墟。 这一首歌来自庄心妍演唱的《到现在还爱你》，来自听众九半点的一首歌曲啊。其实我个人挺喜欢庄心妍的声音了，很适合唱一些情歌啊，但是她的情歌不适合失恋的人来听，会越听越伤心的，是不是？像她演唱的《再见只是陌生人》，还有那一首《走着走着就散了，放过自己，以后的以后》，真的很好听，真的能够唱进人的心里面去。好啦，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刚才一位听众 My name is Lee 点了一首许巍的故乡。 再次映上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我是永远向着远方新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 所属的人，用充满声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村，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装多少神，过几层门，虚掷青春。小小的誓言还不稳，小小的泪水还在撑，稚嫩的唇在说离分。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搬小小的板凳，归西如 旋律很好听的一首歌啊，来自容祖儿演唱的《小小》。这首歌呢，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收录在容祖儿2007年发行的专辑《小小》当中。作词方文山表示啊，只要是具备东方元素的歌词创作，总是写得很顺手。小小略带愁绪的旋律啊，配上容祖儿的嗓音，反而觉得不会显得太过悲伤，是一首耐听且带点可爱的歌曲。这首歌的歌名由来是方文山的助理以前帮他申请网络信箱时的 ID， 当时啊就觉得这个名字很可爱，将来可能会发展成歌名。刚好周杰伦的旋律很适合这样的一首有调性的歌名，所以小小写得很顺也很快，因为有了概念与想法了。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容祖儿的小小。这里是音乐留声机，也欢迎每一位听众来进行点歌啊。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 小小的 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电视台携手嘉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今天是8月8号，全民健身日。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为了纪念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是为了倡导人民群众更广泛地参加体育健身运动，国务院批准从2009年起，每年的8月8号为全民健身日。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不知道吧哈，来自 Beyond 演唱的《海阔天空》。这首歌呢由黄家驹作词作曲， Beyond 共同来编曲，收录在 Beyond 93年发行的专辑《乐与怒》当中。在93年，该曲获得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叱咤乐坛流行榜我最喜爱的创作歌曲大奖。在今天啊，这首歌已经超越了语言与音乐的范畴了，成为一种信念、信仰与力量。

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水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 这首歌来自李刚演唱的《刚好遇见你》，来自听众知足常乐和机电小许共同点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啊也是非常的火，在我们点歌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点播率很高啊。刚才我看到了这样的一篇新闻，说石景山区在加快低端农贸市场疏解的同时，对社区蔬菜零售网点进行了补充建设，方便百姓生活。昨天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该区今年将新建70家一公里菜站，涵盖全区的151个社区。在昨天石景山鲁谷七星园社区的连锁果蔬店里，很多居民一大早就来挑选新鲜的蔬菜水果了。以前附近有一家农贸市场，已经有10年的历史了，规模最大的是经营面积达到400余平方米，有200多个商户。市场规模扩大了，管理就混乱，卫生脏乱，扰民问题也日益突出。石景山区决定关停该市场，还周边居民一片宁静和整洁。如今干净整洁、物美价廉的社区果蔬菜店已经得到了居民的认可。好啦，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你有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进行点歌。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吧。这首歌来自李慧珍演唱的《只需要一分钟》。 亲爱的，我在坐着你，要带你一起去旅行， 收起了那些坏的脾气，决定陪你寻觅。 一个梦，两个人，感觉到那种甜甜温柔， 不需要多感受，让我更贴近你的身后， 只需要一首歌，我要带

下过，时间和精神交错的城堡。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可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离骚。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最后岁月的苍老，写下我时间和青山交错。 有一位听众叫 A 点了一首《凉凉》，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演唱的，也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片尾曲。电视剧呢是由赵又廷和杨幂主演的，那最近呢这一部电影也是上映了哈，是由刘亦菲和杨洋主演的。听众有去看了这部电影吗？拍得怎么样？好不好看啊？这里是音乐留声机，也欢迎每一位听众来点歌。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互动。 翩翩芳菲如水流， 茫茫天雨连夜一身花色，落入凡尘伤情愁。 Thank you. 回忆不能再相认，就让情分 转出来。